第66集。 看着这些文字，孟昭陷入了沉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口说， 卢阳浏览了 Cage 平台，然后根据这个人提供的信息写出了那篇文章。为了验证消息的可靠性，他本打算去 Cage 基地核实之后再发布文章，没想到这一去就没能再回来。 说完他就沉默下来。几秒钟之后，他重新打开公众号界面，将鼠标缓缓移动至发送按钮。就在这时，陆时琛的手附到了孟昭的手背上。孟昭侧过脸看他，陆时琛又朝他摇了摇头。孟昭看懂了陆时琛摇头的含义，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。 作为一个警察来说，我的行为可能会被追究责任，但是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人，我想帮卢阳完成他的遗愿。而且从那个管理者的交代来看，暗龙背后一定牵涉到很多有钱有权的客户，他们可能会成为侦破这起案子的阻力。只有将这篇文章发布出去，才能让舆论成为对抗阻力的武器。 片刻之后，陆时琛松开了手，孟昭点击鼠标，一声极轻的脆响之后，卢阳这篇揭露 Cage 的文章被公之于众。 发送成功。 孟昭知道，卢阳这篇文章发布之后，不仅吴嘉义和吴维涵父子会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，刑侦支队乃至整个市局都会成为视线的焦点。接下来，自己会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办案，他只能迫使自己走得更快。车子开回市局的路上，孟昭说， 给卢阳提供这个消息的人自称是 Cage 的受害者，那他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而且逃出来之后没有立刻选择报警，而是在这个时间点把消息告诉了卢阳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 卢阳不是第一次被当枪使了。 是啊，上一次提供赵云华误杀周衍这个消息的人，跟这一次告诉卢阳 Cage 消息的人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 陆时琛没应声，似乎在沉思。 先解决眼下的事情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杀死卢阳的凶手一定跟吴维涵有关，当务之急是找到吴维涵的罪证。 车子停至市局大楼，孟昭和陆时琛走进楼内。从那栋矮楼里被救出的女孩子已经被安置在休息室里，等待着依次做受害者口供。卢阳的尸体和凶手的脚印也被送到了痕检科。孟昭先把陆时琛带到了休息室。 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审那两个管理者，顺利的话晚上我和你一起回医院，如果结束太晚，我就找人先送你回去。 好，我等你。你平时会住这儿？ 值班的时候会，有时候加班太晚也在这儿。走了。 他到隔壁会议室拿了一瓶矿泉水，随手抓了一个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， 把这个送到我休息室。 好。 孟昭走进审讯室，透过双面镜看着那位暗龙的看管者。那个人肩背佝偻，头垂得很低，看上去有些局促。 该如何从这人口中拿到关于吴维涵犯罪的口供呢？ 孟昭的脑海之中迅速地梳理着审讯思路。几分钟之后， 他对一起审讯的警察说了一声走，然后就推门进了审讯室。审讯室内，孟昭目光冷厉，死死地盯着坐在他对面的男人。想到对面这个警察不久之前差点打死自己的同伴，这种眼神让这个男人不寒而栗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孟昭终于开口了： 你背后的主使是谁？ 男人不吭声。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 迟疑了一阵，男人表情痛苦的嗫嚅道： 警官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饶了我吧，警官。 就是个打工的？轻轻松松的一句话，好像这件事与你毫不相干。你做的这些丧尽天良的事，在你眼里就和普普通通的打工一样，很不值一提吗？啊！非法囚禁、故意伤害、强奸幼女，哪个罪名你脱得了干系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不说实话，那故意杀人的罪名你也得担着。 啊，不是，警官，我没杀过人，我真的没杀过人，我有罪，但是我真的没杀过人呢，警官。 孟昭翻开自己带来的一沓资料，抽出几张照片递给他。 好好看看这些人，眼熟吗？ 那是从疗养院地下室救出的几个女孩子的照片。在看清照片上的人之后，男人的表情之中惊恐更甚。孟昭问： 他们也曾经是你管理的主播吧？你知道他们现在什么状态吗？被人长期注射不明药物，完全丧失意识，有可能短期死亡，也有可能一辈子以不人不鬼状态活下去的活死人。说，到底谁干的？你到底为谁打工？ 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呀！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杀了我的家人呢，警官。 哼，这个时候想起你的家人了。折磨那些女孩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他们的家人呢？啊！ 孟昭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继续冷声道： 你都这样了，你觉得你口中的他们还敢这么嚣张吗？警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但也会保障普通人的安全。如果你能坦白，你家人的安全会由警方全权负责。 我说警官，我都说我们老板姓吴，叫吴伟涵。 拿到了最关键的口供，孟昭的心里稍稍地松了一口气。对面这个人的心理防线已经被攻破了，接下来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。孟昭继续追问道： 那你们老板带来的那些客户是谁？有没有名单？ 这个我真的没有。老板不可能把这个告诉我们的。 看这个男人慌里慌张的模样，不像在撒谎。孟昭观察着他，又问了几个关于暗龙运营模式的其他问题，那个人都一一作答了。就在这场审讯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孟昭接到了周奇阳打来的电话。 喂，赵高，你快过来，有重大发现。 这就去。 孟昭叫来任斌替自己继续审问暗龙的看管者，然后快步朝刑侦办公室走过去。孟昭看完了电脑上的视频内容，他拍了一下周奇阳的肩膀： 做得不错，把这几段视频拷到 PAD 上，立刻向徐局报告申请逮捕证。 好嘞，赵哥，知道了。 算了，我亲自去。 孟昭快步跑到了徐局办公室，徐局不在，局长秘书给他指了一个方向，说徐局往休息室的方向去了。 我去看看。 孟昭立刻朝那个方向跑过去，一转弯他就看见徐局正走到那间休息室的门口。孟昭快步跟上，趁徐局没关门之前，他伸手挡住门，也跟着走进去了。 哎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 你怎么来这儿了？ 屋里的陆时琛抬眼看向了孟昭。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情。 孟昭跟徐局汇报了目前的案件进度，又说： 请您和检察院打声招呼，我需要立刻拿到逮捕证。 啊，知道了。你呀。 徐局两根手指并拢，重重地戳了几下孟昭的肩膀。 小孟啊，等事情都办完，今晚不管多晚你都过来找我。 嗯，那我先去医院见吴维涵了。 陆时琛这个时候站起身来： 我跟你一起。 孟昭还没说话，徐局先开了口。 他拍了拍陆时琛的肩膀。 哎，小陆，你坐，让他先去忙吧，我有事情跟你谈谈。 徐徐说完，示意孟昭赶紧出去。孟昭拉开门走了出去，他在心里忍不住的猜测。 听徐徐的语气，似乎有要紧事要找陆时琛，但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事情好谈的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